他因为深耕而不如。文殊菩萨在这个评断里面第一句话就说明，深耕与除尘相同。换一句话说，必须要有能除之尘，才显有不除之身。能所护除都没有自信，因此才说过非圆觉观啊。一除不是身啊，除非身，不知身非除。那么换一句话说，必须除于身，想活的时候除于身，这个种知觉才能够显示出来。如果要是力量两边都显示不出来，那么换句话说，它也是落在能所。既落在能所，就不是真正的圆通啊，因为能所是二法啊。诸位记住这个原则，佛法是不二法啊，圆通是佛法，圆通是不二法。那怎么能够入圆通呢？啊，压量，压是边际，量是度量。换句话，这两个字，那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边际，就是界限啊，就是界限。换句话，身的边际与处的边际，它的性质啊是暗的相，不是明显的，是暗相。会呢是知的意思，是不明会呀。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能于隐离之时暗中有知啊，它必须要除。接触的时候明显的有这个知觉啊，出尘于身立得远远的，这个当中哪里还会有一种知觉呢？不可能有一种知觉了啊，这叫不明慧呀。啊，那么这个方式初学的人也是做不到。智根杂乱想，沾了终无见，想念不可脱，云何可圆通。这一段呢是讲的意根，须菩提尊者他是因意根而证入的啊，金刚般若会须菩提尊者是个当机者。文殊菩萨在这首偈子里面第一句就说出啊，这个一根是第七识啊，第六是意识，第七叫一根啊，所以这个六以七识为根，叫它做一之根。那么六其实相达， 于是这个意的作用啊，就是横神思量，所以叫它做乱想啊，治根杂乱想啊，啊，我们先讲胡思乱想啊，这个是一根的相貌，沾了宗无间，但是到清净，先定静了，换句话就妄念没有了，没有了是这个第六地其实啊就找不到啊，他的相就是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这个相呢就是第六意识的相，而在这个一切乱想里头啊，其执着呢，这是第七识的相啊，七识之相，可见的这个六七识没有自信，其用的时候有这个相啊，到一念不生的时候就没有了，找不到这个相，占了宗无间啊，那么这你就明了了，六七十是生灭法啊，乱想的时候就有，没有乱想的时候就无啊，是不是生灭法呢？是的啊，你们看看变法不就晓得了吗？变法前面九十四种叫有为法，后面六种叫无为法，所谓有为法就是生灭法啊，所以八识是生灭法了啊，那转成四智呢，那就是不生灭法了，没有转成四智它是生灭法，所以我们用的这个心呢，八识心呢，生灭心啊，妄心啊，啊，以生灭妄心，要想证不生不灭的究竟果，《楞严经》前面讲无有是处啊，啊，为什么呢？因果不相应，想念不可脱，这个一句包括了六七相依互显成根啊，一的就第六的乱想，第七的思量啊，横神思量就是执着。这两者俱不可一时挣脱啊，那是相当觉悟的人才办得到啊，像须菩提尊者解空第一的人，他行啊，他能够挣脱啊。须菩提这样的根性的人啊，在我们初学大众当中也不多啊，这个我们要想啊，如果是多的话，那都是金刚经的当机者了，见到世尊日常生活，那都应当赞叹稀有稀有啊，为什么不能呢？那么由此可知，须菩提尊者入道的这个办法 初学人是学不来的。底下一段呢，这是讲舍利弗啊，他从啊厌食啊，在前面讲六根，这讲六识了，从厌食二无漏，识见杂三合，气本称非相，自体先无定，云何不言通？舍利弗尊者，这是故佛再来啊，他老人家是表演给我们看的。那么我们讲，一般讲呢，根尘合合，十分当中，啊，根尘合合，十就生了，二合就行了，此地讲三合，三合的意思是能所合起来讲。外对无情的色尘，内呀又依无分别的眼根，当中啊起了一个乍现随念的分别，这就是眼识，根尘识三合合。识起见的作用啊，起这个作用是三合而成的啊。啊，文殊菩萨讲啊，识见达三合啊，可见得他不单纯。那么此地同修要特别注意，文殊菩萨这些评断对我们都有好处，句句话都有好处啊，提起我们的关照啊，我们眼见色耳闻声立刻就晓得啊，眼这个识之升起是三合的，气本成非相，其实归咎它的本源，归咎它的本源呢，它没有四相。所以说自体心无定啊，他没有自信啊，心外面的境界是一相的，眼识属于见分，根于境界合，识生其中，三者合合而成，所以他根本就无自相可得。合合的时候好像是有，不合合的时候就没有了，可见的这个相是虚妄啊，不是真实。那么一个虚妄无有定体的这个方法，怎么能够修得真实圆通？那么这是初学的人呢也困难啊。底下一段呢，这是讲普贤菩萨了， 听闻洞舍方，三月大阴里，初心不能如，云何火焰通？前面两句意思是，不是用耳闻，不是用识来闻，普贤菩萨用心闻，心闻是什么？是唯心的。所以普贤菩萨他有大神力，能知他方恒沙世界一切事体。这他方世界下几地毛毛雨，普贤菩萨都晓得他的投诉啊，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啊。那么这就是经上所讲的心闻动十方，赠予大应力。普贤菩萨是修的大行啊，他是修法界行，大音所生。文殊菩萨在此地这首记的也是赞叹的意思啊，这生于大音力啊。初心的人，初发心的人啊，他办不到啊。那么也许诸位要问，我们在华严会上极力的勉励同修要修普贤行，那就是叫你要发大心，修大因证大果。诸位有没有想到过，这所有的学佛的这些同学们，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呀？读《华严经》，听《华严经》，这个难了。不要说太大的范围吧，就是我们台北市这个地区学佛的人不少啊，有几个人看过华严经啊？有几个人手上有一部华严经？有几个人在一生当中听过一次华严经的？这个机缘不容易啊，你是一生当中听过一部《华严经》，完完整整从头听到尾的，你们到台湾到处去打听一下，有几个人？恐怕一个都找不到啊！真正稀有啊！所以在佛门将华严经的道场设放诸佛菩萨龙天护持啊，为什么呢？这个道场转根本法轮啊，讲根本法了，过去这个法缘殊胜，这样的经都是在寺院丛林当中讲啊，一般都市里面这些下院讲堂都不讲这个大经啊，纵然讲，讲个一品一章，不能讲全经。寺院丛林那都是出家众啊，在家就是也是常年住在寺院里面， 啊，在一起共修的，每一天八个小时，一年呢一部，这才圆圆满满的，一天八个小时啊。那么要一天一个小时，八年圆满；一天两个小时，诸位想想，四年圆满。你要记住，每天干哦。一个礼拜讲一个小时，那要讲几十年呐。这个因缘不容易得到啊！啊，民国初年有几位大心的菩萨发心弘扬华严，啊，奈何众生没有福报啊！啊，民国初年。各位看看中国近代史，军阀割据，像这样的大军常常受时局不稳定，时时中断，统一之后又给日本人呢是八年抗战，所以这几位弘扬华严经的这些大德都没有办法将一部华严经啊圆圆满满的讲下来，那么我们今天虽然是有三十多年的安居乐业，可是要讲华严也不容易。那么我们是发了心，从民国六十年讲到现在，断断续续，这一部经啊才讲一半多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这句话千真万确，特别是华严经，正如武则天提的这个开经偈一样，百千万劫难遭遇，你这一生遇到这样的经典啊，不知道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你才能够说遇到了。看看将来如果有这个因缘，殊胜的因缘啊，能够办一个佛学院呢，在佛学院开这个课程，每一天两个钟点，四年一部经圆满，只有这个办法，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啊，才能够听到一部完整的华严经。不是这个办法，那就没有别的办法。 啊， 没有别的办法啊。那么我们自己有能力自己办佛修院也很好啊。其他的有大福德的法师，他办佛修院要发心请法师讲华严经啊，我也愿意帮忙啊，也愿意成就，因为这个是佛门的根本法啊，义不容辞，不能够推卸。其他的经典可以能够推卸啊，听别人去讲华严经不能够推辞。那么我们讲到普贤菩萨的大音，你有这个机缘闻到大心啊，自己真正能够发大心行啊，但是这种机缘不多啊，所以也不是初心人能够学习得到的啊。那个初学的人一生不要说去华严听华严经，连华严经他都没看到，那有什么办法啊？那就没有法子啊！诸位真正有福啊！啊，真正有福啊！啊，福报不圆满就是欠缺不圆满。啊，如果想真正圆满，像我们这一个讲堂，如果说把别的经通通不要讲了，每一天晚上讲两小时讲华严经，啊，一年到头不中断，的确，四年一部华严经圆满。啊，这个要是有大心的人。才能受得了啊，他的肯学才能听啊，心量小的，哎呀，四年听一部经不行，这个太长了，我不学了啊。他要学些小部经啊，这个心量小的人多，心量大的人少啊，心量大的人不多下面一段，孙陀罗尊者，他所悟入的彼时，彼想本全机，指令摄心住，住成心所住，云何何源头？孙陀罗尊者。是因彼时而误入的。文殊菩萨说了，原此彼观呢，原是全机，就是全巧对治的法门，不是根本法啊，无非是暂时教给人呢收摄乱心的一种方法啊，这个就是讲素习惯啊，就是心定不下来的时候啊，你就素这个呼吸，这叫惯啊。这个呼吸一个出息一个入息，只能够观一样，不能通通观啊。要观入息，就是习进来啊，吸进来之后，然后再吐出去，再吸进来，单数这个吸，啊，不数出，单数入，啊，如果观出息呢也行，啊，那就吸气不管它，单管这个吐气，啊，从一到十，啊，清清楚楚，你这个妄念就没有了。所以这是暂时调心的方法啊。 不是无助真心啊。后面这个两句啊，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心很不容易受摄。常常啊，总是一个散乱的样子啊，诸尘心所住啊，住是什么？心定了，定了以后又乱了，乱了好不容易收起来又定了啊，可是稍稍放松一点呢，心又乱了。这个意思是讲，修道的人唯恐不住，但是既然极尽了，又成了一个所住，那么坏，住与不住啊，都不是无住的本体啊。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早晨在这个星星明里面。就看到消息了，大经大论上说的更多，你心里面有一个清净，你就住在清净上，你就不是无住身心。纵然证到阿罗汉果，佛在楞严上还说，内受幽行，又为化成分别因素。你问阿罗汉行有没有住？有住啊，住在化成上啊。无住身心才是真心，有住身心是妄心啊。阿罗汉没有见性呢，就是因为他住心，他住心呢，所以他不能见性啊。凡夫的心是乱住，他很不稳定啊，一会儿住贪，一会儿住嗔，一会儿住痴啊，乱住啊，啊极不稳定。阿罗汉有住了，他有一定的。他就住在内受幽行啊，所以叫他做九次地定啊。那个定是个障碍啊，他把那个定也舍去了啊，那就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么这就是小乘里面所讲的回小相大。此地说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文殊菩萨教给我们这么道理啊。纵然到心极静了，又成了个所住，住与不住都不是无住的本体。那么换句话说，孙陀罗难陀他行啊，他有本事啊。他在前面讲的，他是细究发明，发明的开悟了。普通一个人学这个方法，很容易堕在虚妄的境界里。所以啊，僧陀罗难陀他用的这个办法也不适合于初学人啊，初学人用他这个方法相当困难啊，他用行，别的人不用不行。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啊。那么这些文章啊，在习惯上讲叫流水句啊，流水句讲 好像这个条纹一样啊，一条一条条纹一样啊，读起来看起来都好像枯燥无味，你要细细想里面的道理，里面的境界，你才晓得这个经义的丰富啊。我们自己如果能够体会得到，对于自己的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啊，将来你要是教导别人用处更大啊。你就跟人解释为什么哪些哪些法门触发心的人不能学啊，到某一个阶段，哎，你可以学哪个法门，可以指点给人家。好，讲的是这样。